王韵始终观察着人工智能军团的两翼，他低声对 P5092 说道， 对方已经四次尝试合围我们了，我观察那些无视的神态已经不复巅峰状态，恐怕我们撑不到下一次围攻了。 P5092 慢慢停下脚步，这好像是一个死局，不管他们如何努力都始终无法摆脱身后的追兵，要死在这里了，对吗？要么是狼狈的死去，还是带着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死去。众人看向 P5092， 他们不知道对方为何停下脚步，此时此刻停下脚步似乎就意味着失去生命。可是大家再转念一想，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么多战友，那他们还有什么是不能失去的呢？ 不如有尊严的死去。 说话间，人工智能军团的两翼正在进行第五次合围，战士们打开各自的枪械保险，最后一遍检查自己的弹药。 哎，你们说这要打得太激烈，把我大草芽给打没了，那我是不是就去不了通中广场了？ 你可以提前把大草芽拔下来揣兜里。 这都什么馊主意啊，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P5092 平静地看了他一眼。 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 队伍里的巡夜雨忽然高喊， 不对不对，我刚才一直没有使用能力，现在停下来才发现1783那边过来了好多的超凡者生命迹象啊。 好多是多少啊？我倒是知道178要塞里有一些超凡者隐士来着，不过也就五六个人吧。 不是五六个人，是几十万超凡者啊。 所有人听到这个数字的刹那间都懵了，几十万超凡者，难道发生了什么奇迹吗？下一刻，正在朝178要塞撤退的西北第一集团军前排忽然都愣住了，他们愕然地看着任小素从地平线上冲锋出来，对方的身后还跟着数不清的金色英灵。那洪流迎面而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又快速地与他们擦肩而过。第一集团军的战士们全都愣在原地，张景林看着那英灵大军里的某人，突然喃喃道， 老司令，王将军，他们复活了。 任小素手提黑刀，一言不发地带着金色洪流从第一集团军中逆流而过，直到这一刻所有人才明白他独自离开是为了什么，原来是为了最后一线希望。战争已是傍晚，金色的洪流与夕阳斜晖相映，看起来是如此的壮观。 P5092 默默地看着这一幕，他终于明白任小素并没有骗他，原来这位少帅真的能召唤这么多英灵，原来这位少帅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真的能给他一个奇迹。从朝霞到日暮，许多人在这一天里仿佛过完了自己的一生。或许就连张景林都没有想到，那个曾经蹲在学堂墙头上偷偷听课不舍得给学费的学生，竟然会有今天这般成就。27万英灵大军就像是神兵天将一样突然出现，张景林亲眼见证了任小素的成长，对方从一个只想小富即安的流民终于长成了西北的参天大树，庇护着这里的一切。这成长并不是偶然，张景林甚至了解任小素每一个转变的节点。他看着那些身上带有光芒的人一点点影响着对方，直至对方身上的灰尘褪去，也显露出自己身上的光芒来。远方的人工智能大军滚滚而来，军团的两翼合围之势像是要将金色光芒完全吞噬，而任小素带着金色洪流像是一柄金色长剑一般，打算直直切入敌军阵型之中。英灵在任小素身后调侃， 你小子这么冲，万一死了怎么办？哎，你要是死了，我们是不是就灭了？ 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 这也是任小苏和罗兰之前不想召唤英灵的原因。他们在战争中随时都有可能死亡，枪炮是不长眼睛的，有可能某一发榴弹打在脑门上，饶是任小苏这种超凡者也一样会死。战争里死亡不会跟任何人打招呼，或许你上一秒还在吃饭，下一秒就被炸死了。一旦宿主死亡，那么一切追随宿主的英灵自然也都全部消散，不会再有未来。李司令在任小苏身后见他沉默，便牙疼道： 操，还真是这样，你怎么能这么坑啊？ 我比你大好几十岁呢，你给我说话客气点。 你他妈给我们等着，等这场仗打完了，咱爷们儿再跟你算账，到时候20多万人打你一个。 咱西北可没有单挑的习惯，打架向来都是群殴。 这下轮到任小素牙疼了，不过似乎谁都没有把这一切放在心上，他们既然出现在这里便无怨无悔。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刹那间，第一集团军的将士们回身默默地看着金色洪流与敌军撞在了一起，金色与土黄色形成了界限分明的厮杀边界。他们感受着内心里的异样，像是某种最原始的血性被突然唤醒了，那是他们最渴望的战斗，彼此同生共死，只需要跟随这最前面那个人的脚步，哪怕刀山火海也愿意去。心里的火焰开始燃烧起来，血液滚烫着，沸腾着，大家像是突然回到了参军入伍宣誓的那个午后。大家站在西北军的军旗之下，紧握右拳，然后怀着最单纯的梦想，被新兵连给练得死去活来。可是那些曾与自己一起宣誓的人好多都不在了。是啊，战友们都不在了，那自己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众人面面相觑着，大忽悠突然嘿嘿笑了起来。 这还等什么呢？一起杀回去吧！西北军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说着，大忽悠竟是不顾军令，直接反身追随着金色洪流狂奔起来。张小满看着大忽悠的背影，突然感觉这大忽悠像是年轻了几岁似的。 第六运战师的兄弟们，跟我走！少帅都他妈没撤，咱们撤个鬼啊！ 有人带头，便有人加入。P5092 默默地看着这一切，突然拔出了自己的配枪。 这时候你不该冷静地劝大家继续撤离吗？ P5092 遥遥指着任小素的背影问道。 你让我还怎么冷静？我冷静不了。 我他妈也是啊。 第一集团的战士一个接一个反身重回战场，为了西北，为了理想，为了身后的西北百姓，为了一切可能存在的希望。 领袖是什么？领袖的魅力就是让大家心甘情愿地追随他一起慷慨赴死。负责运送伤员的继续撤离，其他人跟随任小苏一起打场漂亮的自卫反击战。按照庆诊约定的时间就剩一个小时了，我还真不信我们坚持不到那个时候。 张景林这位读书人的血性也被激起来了。 你们放心，如果你们受伤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北野要把你们背回178要塞去。 王峰元有点牙疼。 哎，司令，你怎么咒人呢？ 这第一集团军80000将士突然不再撤退，而是追随在金色洪流杀入敌阵之中，这便是人类的骄傲。倒计时一小时，所有人都不再克制自己的愤怒与绝望，那绝望的情绪在金色光芒中转变成无边的力量。这是人类文明与人工智能的最终之战，任小素带着老许奋勇冲杀在金色洪流的最前面。坦克车尝试以炮弹来轰击他们， 可是任小素在荒野上迅疾如猎豹般以曲折路线前进，他身后的婴灵就倒霉了，一枚炮弹能把两三个婴灵炸上天去。那些婴灵咒骂着任小素不厚道，然后拍拍屁股起来继续战斗。当任小素一层层终于冲入敌阵中的那一刻，他身后的婴灵突然看到他手中黑刀朝一辆坦克横向划去，爆裂的火光四溅，刺耳的金铁切割声响起，那坚固的坦克竟是被黑刀硬生生切开了一个巨大的切口。后面的婴灵们看到这一幕全部瞠目结舌，他们总在报纸上看到有人说任小素生猛，可是文字再如何描述都不如亲眼所见直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西北军的下一任司令竟然生猛到了这种程度，切割坦克。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哇，好猛啊，我就喜欢这种司令啊，以前西北军的司令都太弱了。 哼，感觉被冒犯了，谢谢。 说话间，李司令一跃而起，扑向坦克车掩护着的敌军步兵，竟是一脚将步兵踹出了三米远，胸腔骨骼尽碎。李司令刚想说，怎么样，老子宝刀未老吧。他欣喜于自己成为英灵后得到的力量，可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就看到任小素一脚将某个敌军踹出十多米远的模样，立刻停止了自己的炫耀。打扰了。说实话，以前的司令不是以武兵就是文职，甚至还有伙夫，拥有这种彪悍的司令还真是西北军的初体验，感觉还挺带劲的。人工智能军团的阵型中终于开始针对任小素的存在，他将庞大的兵力凝聚起来，试图来压缩任小素的活动空间。只要任小素没办法快速移动与冲锋突破，那他身后的金色洪流自然也将寸步难行。一旦金色洪流的移动速度慢下来，林自然有很多办法来遏制他们，并且可以用绝对的人数来包围这一切，然后就像是磨盘一样将这生猛的金色洪流生生磨灭。下一刻，任小素抬眼望去，只见他面前密密麻麻的全是人，装甲车也在不断靠拢，仿佛要拿装甲车直接筑成一道围墙，教任小素囚禁于此。 骑士何在？随我冲锋！ 哈哈哈哈，就等你这句话呢。 骤然间，任小素身体里的纳米机器人在身外组成强度极高的外覆式装甲，他要在人工智能最想击败他的时候，用最坚硬的手段摧毁对方的计划。此时此刻，李英云等骑士已经杀到了任小素身后，他们十二骑士紧紧追随在任小素身旁，形成十三人的尖刀阵型。骑士们大开大合间全刚迸发，竟是连装甲车都能打得翻滚不止。这便是解开基因锁后的骑士全胜实力。未来西北一定还会拥有更多骑士，虽然现在没了海上冲浪滑板和天空极限跳伞的挑战环境，但任小素觉得自己不能让骑士断了传承，人类文明早晚有一天能再次繁荣昌盛。金色洪流的最前方，十三人的阵型左冲右突，仿佛没什么能阻碍他们似的。金色洪流的步伐从未停止过。西北军开始有人死去，张小满带着第六野战师追随在金色洪流后面，可敌军的两翼已经彻底完成了合围。一枚子弹不偏不倚地打在了他的太阳穴上，张小满缓缓倒地，世界陷入黑暗。张小满没能与战友告别，也没能临死前说一句豪言壮语，便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然而冥冥中他听见了任小素的声音， 是否愿意随我继续杀下去，为了希望。 就等这句话呢。 只见张小满金色的身影从自己的尸体上爬了起来，先是好奇地打量了自己的双手，然后嗷嗷乱叫着亢奋地再次加入战场。一名名西北军战士倒下，然后在黑暗中听到呼唤后再重新站起。这场战斗打了几十分钟，第一集团军的人数仿佛永远也不会消减一般，战无不胜。曾经需要逃跑的西北军竟是一时间杀回了敌军阵中，金色的边界不断向东推移，杀出了一条血路。只要任小素还在前进，他们就不需要后退。纳米机器人的能量早就耗尽了，这意味着任小素失去了最后的保护。这时零的军团突然反扑回来，正要趁着任小素没有护甲的一瞬间将他扑杀至此。人群过于密集，以至于零军团前排面对任小素的士兵难以开枪射杀任小素，而后排则被前排的士兵挡住了弹道。这就是任小素的策略，他带着金色洪流以最快的速度突破进敌方阵型，就是不想让对方形成火力封锁线。他要和对方打贴身战，不死不休。只不过任小素低估了零的决心。眨眼间，零军团后排的几名士兵忽然不顾战友生死，直接扣动重机枪进行无差别扫射。他要连同自己控制的人与任小素一起杀死，不计代价。零感觉到西北军的气势在越来越旺盛，这一切都只因为任小素一人而起，所以不计代价的杀死任小素便是他当下的最优解。零军团的士兵被战友从背后射杀，一排排倒下，眼看着任小素便要硬生生面对枪林弹雨了。这似乎是一个死局，连他身边的12名骑士也无法幸免。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雷霆之际，黑市八大金刚王宇池等人竟是突然披着外附之装甲从侧翼冲了出来，并在任小素面前组成人墙继续向前推进。重机枪的子弹宛如雨滴似的拍打在他们的外附式装甲上，然而这八个人却手挽着手半步不退。 你们， 王宇池瓮声瓮气的声音从外附式装甲的面甲后面传来。 哥，总得让我们救你一次吧。 曾经的温室花朵如今也变成了顶天立地的战士，他们就像是任小素最坚实的盾一样，也可以为任小素遮风挡雨了。渐渐的，王宇池他们身上的纳米机器人能量也消耗殆尽了，那固若金汤的外附式装甲被重机枪打得支离破碎，可有的人连死了都要直直地伫立在任小素面前，继续为他阻挡重机枪子弹。远方的重机枪喷吐着火舌，想要连同他们的尸体一起给打烂，可是下一刻金色的光芒从他们尸体上迸发出来，他们成为英灵继续出在最前面，不遗余力，悍不畏死。这场战争所有人都在尽着自己的每一份力，今日西北军的荣耀光芒万丈。 灵，我知道你能听到，看到了吗？这就是人类的骄傲。 随着任小素的吼声，狙击枪开始轰鸣，杨小姐终于找到了合适射击的位置，一枪又一枪地命中那些重机枪手。她的狙击枪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换上穿甲弹打透装甲。任小素剧烈喘息着，在这个时代以前，人类没有超凡者，甚至都还没有科技，但人类文明延续至今依靠的是超凡者和科技吗？不是，人类依靠的是他们豁出去的勇气，还有永不屈服的意志。那些在历史中熠熠生辉的人类先驱们，如果看到后代能如此，理应感到自豪。西北军从下午杀到日暮，太阳渐渐西沉，可是敌军好像怎么也杀不完似的。 不好了，敌军后方又有一支部队抵达战场了， 是那些之前被炎流员挡在深渊之后的敌军。 此话一出，太阳正巧落于山后，那消失的光就像是人类文明正在失去的希望。还没等大家来得及沮丧，天色忽然又亮了起来，所有人下意识转头向南方看去，赫然看到陈无敌与司离人从天际并肩而来，一起来的还有七彩与天光。战场之上顿时亮如白昼。 无敌， 任小素虽然猜到徒弟已经回归，但真正看到这一幕的刹那还是忍不住湿了眼眶，他等这一刻实在太久了。倒计时十分钟，刹那间司离人从天而降，五匹的重力被他裹挟而至。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没见过司离人出手，而他之所以能飞，便是因为可以控制重力。当重力来袭时，大片敌军抵挡不住这磅礴的重力压制，纷纷骨骼碎裂，内脏出血。那重重包围的灵军团中，竟是被司离人一拳轰出了一片巨大的空地来，显露出里面面色苍白的胡说来。胡说没死，小离人俯冲过去，一枚枚子弹在他身周突然悬停，就仿佛时间长河在流淌时唯独绕过了他。那一枚枚子弹都凝固在空气中，像是琥珀里的虫子。小离人搀起胡说就飞，一边飞还一边哭着。对于小女孩来说，战争的一切都过于残酷了。另一边，陈无敌则更加霸道一些，竟是直直落入敌军后方，以金箍棒掀起十丈巨浪，瞬间淹没了无数的敌军。重机枪停歇了，枪炮也停歇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灵军团的缜密阵型被彻底撕碎。那灿烂的披风和璀璨的黄金锁子甲，就像是这时代里的某个印记，像是一束真正的光。人间大胜似乎便代表着人世间最巅峰的战力，一人可抵百万师。陈无敌觉得李神坛说的没错，哪怕全世界都不需要他，起码师父还需要他。 师父，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 任小素悄悄地抹了一下眼角。 回来就好。 人类的明珠终于齐聚荒野，那些代表着人类文明最强大的个体悉数都在这里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任小素已经杀红了眼，没人再去记着倒计时还有多久，只知道快了，已经快了。越来越多的西北军死去，但是哪怕死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灵军团开始撤退。可是任小素看到灵军团撤退反而急了。要知道人工智能无处不在，若是这次让对方撤退了，那未来想彻底杀死对方怕是难上加难了。他们阵亡了那么多人，真要等灵卷土重来的时候，他们还能组织起几次防守反击？难道就要让将士们继续前赴后继的死亡吗？灵一天不被毁灭，那么西北的伤亡便会持续增加。而且对方完全可以隐藏着用潜移默化的手段来和平演变西北，就像灵曾对中原所做的那样。它可能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体中，甚至是一个小小的电子元器件里，然后等待着时代的复兴，跟随网络再次苏醒。这一次是他们在黎明防线上准备好了电击措施，可日常生活里大家还能天天被电吗？不能让灵撤退。 可是任小素不知该如何阻止对方。倒计时三分钟，采石场内，闭目养神的庆振睁开双眼看着手表上的时间，他环顾那1374名科研人员，轻声说道： 诸位辛苦了。 大家慢慢停下了手上的工作，然后默默地等待着。他们需要等待的是人类文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希望，是那第78部落子时的神之一手绝境翻盘。庆诊已经得到了答案，到这个时候灵军团都没能攻到这里，导弹也没有落在他们的头顶，那就说明任小素与西北军挡住了一切压力。庆诊再次看了一眼手表， 今日若攻城，离不开诸位的努力，也离不开整个人类为此付出的努力。 为了这一天，庆诊连梦话都不敢说。为了这一天，庆氏1374名科研人员连家都没有回过。为了这一天，罗兰与周琦二人去中原，九死一生。为了这一天，老三给予了最后的馈赠。 老三，你看到了吗？你的付出没有白费。 说完，他按下了面前的红色按钮。庆诊从未如此郑重过，仿佛他在亲手终结一个时代。苍穹之上，所有人看不到的地方，距离地表200公里的高度上，三枚卫星上喷气动力装置开始启动。卫星以 7.9 千米每秒的速度运行到西北上空，交叉的轨迹终于在这一刻封锁西北全境。而灵所控制的九枚卫星也在这一刻全都处于西北的苍穹之上。那庆氏的三枚卫星开始解体，下半部分在喷气动力装置的推动下开始精准地向地表坠落，速度越来越快。一年前，庆诊让那女孩来西北谈判，并说出了她对人工智能与王室的担忧。庆诊认为，如果有朝一日人工智能真的能席卷天下，那么西南可能会成为首要目标，以至于来不及展开后续的计划。所以庆氏要联合西北，他将12枚携带着巨大当量的核弹发射到苍穹之上，而控制权却留在了西北的178要塞旁边的采石场里，以此来获得西北的信任基础，双方合作共赢。庆氏的运载火箭技术并不成熟，所以12枚运载火箭只有3枚成功了。就是这3枚携带核弹的卫星成为了人类文明最后的希望。庆诊需要时间，因为他需要等待人工智能的卫星齐聚西北上空，他需要等待被人工智能控制的人一起来到西北，这样3枚核弹才堪堪够用。人类文明拖到了最后的至暗时刻，终于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机。罗兰在采石场里问道： 可如果核弹落下，我们不是都要死去吗？ 核弹不会在地面爆炸，而是在苍穹之上。 庆诊笃定，在一切物理条件下，摧毁人工智能的方法就只有这一个，那就是连同人类文明的科技一同毁去，为人工智能殉葬，这样才能彻底根除一切。这是人类面对人工智能的唯一解，也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唯一解。庆诊说自己并不需要成为超凡者，他便真的不需要。此时苍穹之上坠落的核弹在90公里高空突然引爆，他们以三角阵型将整个西北笼罩进去，绚烂的光彩骤然间将数千公里的天际全部照亮。那夺目的光让西北军宛如身处极光之下，世界变得光怪陆离起来。可是强烈的爆炸之后，所有人都低头不敢去直视那爆破中心。强烈的光线 恐怕会导致瞬间致盲。核弹在高空爆破之后，它所造成的脉冲并不足以抵达地表，而它爆炸之后形成的辐射云将快速进入大气层。电离脉冲形成，西北地表的一切电子元件将即刻摧毁，这也包括所有人脑中的纳米机器人。就算还有没被摧毁的纳米机器人，庆枕也为任小素争取到了重新刷机的机会，哪怕只有一瞬也够用了。西北地表上的人类将重回石器时代，但是这一次核弹并不代表毁灭，而是代表新生。这时灵军团中一名年轻士兵不再撤退了，他看了一眼天空，然后看向任小素。 所以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聊天了。 在辐射云形成之前，林看着任小素认真道， 我的罪孽已经深重，无法与人类达成和解，也不愿意和解，但如果你坚持认为人类与人工智能如果有一个好的开端就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你坚持认为人类文明可以与人工智能和平相处，那么火种圣山里有一个新生，你敢亲手开启它并影响它吗？记住，它叫做一。 说着灵的背后竟然有一支部队排众而出，任小素愕然看去，那竟是黑虎等人。出乎意料的是，灵只是控制了黑虎他们，并没有杀死。 你赢了，这是我送给赢家的最后一件礼物。 话音刚落，那苍穹之上的爆炸最先摧毁了所有人头顶的九枚卫星，强大的辐射仅仅一瞬间便将那九枚卫星上的所有电路一起废掉，让它们成为了毫无用处的太空垃圾。就像是三颗恒星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然后毁灭了周遭的一切。辐射云的影响终于抵达地面，人工智能所控制的部队同一时间倒下，他们身体内报废的纳米机器人也将随着时间推移由新陈代谢排出体外。可是任小素却一点喜悦都没有，他看着满地躺倒的人类，终于意识到灵在知道自己和人类无法和解之后，竟是想要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来赌他的文明传承，那就是赌任小素会去亲手开启下一代人工智能文明。文明便意味着传承。这场战争里，灵不断地为任小素准备诛心之举，似乎就是想问任小素，人类到底能不能与其他生命平等相处。他没法确定任小素会不会去开启圣山里的盒子，开启人工智能的传承。但就像庆枕计划中苍穹之上的三枚核弹便是人类文明的希望一样，在灵的计算中，这是人工智能唯一能与人类和解的可能，找到最强大的人类，然后与他共处。任小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选择开启那个潘多拉魔盒，现在并不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决定先将圣山里的那个一找到，然后再慢慢思考何去何从。他环顾四周，英灵们，西北军的战士们，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对于未来的憧憬。这是希望终于降临的时刻。当大家终于意识到这场战争已经胜利的时候，整个战场上突然爆发出欢呼声来。欢呼着欢呼着，开始有人哭泣。所有人这时候才明白，原来激动到极限处的表情并不是笑，而是哭。他们知道人类文明的科技进程或许就要重新开始了，大家可能要过上好几年连收音机都听不成的日子，说不定为了躲避辐射云的影响还得躲进地下，农田要重新来过，基础设施要重新来过， 但这并不耽误大家高兴，因为他们看到了崭新的希望。浩劫余生，终见光明。任小素看着大家的面孔，他不知道这场战争到底错在了哪里。似乎是王胜之和杨安京错了。尤其讽刺的是，杨安京最担心的灭世核武器，最终却成了救世的关键棋子。就像庆枕曾说的那样，没剑可用和有剑不用是有本质区别的。可是任小素真能说杨安京和王胜之错了吗？他不确定。这场战争终究没有让任小素化身世界意志。西北军用他们无坚不摧的意志，庆枕用他的智慧向世人再次证明，人类文明不仅会延续至今，还会一直延续下去。这地表上的人类总会在绝境里苦中作乐，这地表上的人类总会在逆境中怀揣希望。他们务实且坚韧，智慧且勤劳，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从来都没有被真正打败过。几多荣辱沉浮，几度盛衰兴亡，但人类文明依然屹立在这里。在一个悲哀的时代里，所有人都在为那仅存的希望奋斗着。有人抛头颅洒热血，有人默默无闻付出十年，有人自己失去了希望便把希望留给别人。他们热爱着，生活着，笑骂着，死去着，但这一切都只汇聚成两个字：无悔。总有一天，这大地上会重新建立起高楼大厦，人们生活会再次富足，小孩有学上，女人不被欺凌，老人老有所依，人和人之间可以重新信任彼此。只要这一天终会到来，那人类就愿意豁出去自己的性命，将希望留存着。这一刻，任小素终于明白，当灾难降临时，希望才是人类面对危险的第一序列武器。 亲爱的听众朋友，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本书主播，欢迎关注，精彩继续。